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0-685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狼将，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陈一鸣拿着请帖到山上去请山大王夜游神齐坤到自己的家里给母亲拜寿，好借机相看赵家的两位寡妇嫂子。那么他这一番精心的安排究竟能不能成功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俩人做老太太工作，妈过两天给您办生日，老太太说这还差着半年呢。您岁数大您就糊涂，您记错您生日了。老太太说这俩孩子什么毛病，办吧。给老太太办生日，这儿好撒铁，铁撒出去了，陈一鸣给自己的妹夫家也下铁，自己拿着一张铁一人溜溜达达奔文石岭了。他还真认得齐坤，到这一报名，齐坤不知道这大夫来干嘛呀，和吹吹打打接上山来。你瞧这是哪阵先锋把陈大夫您给吹来了，速长速往的咱们啊走动都不勤，您到了碧山草寨有什么事情吗？陈一鸣乐了，哈哈哈哈，哎呀齐大寨主，这个我这腿懒少拜望，我来呢也没别的，皆因为呢几次上山呢就是给弟兄们瞧病，有日子没来了，我想瞧瞧啊这个山上有没有弟兄们呢，有个病啊灾儿的，我捎点手给瞧了。另外我有点私事。什么私事？我想办点山货。哎，山货要到市场上去买啊，当然也有，出处没有巨处多呀，可是它贵呀，由山里边采得了山货再到市上呢它就涨价了。我呢这个贪小贪便宜，我想买点便宜东西，所以我到山里边呢跟您大寨主说，看看手底弟兄啊谁呀、闲着没事啊采点山货呢便宜卖给我。哦，那要山货干嘛呀？您不知道过些日子呀什么老太太生日， 家里边呢要办几桌。老太太这一辈子不容易啊，我们不敢说大办吧，反正亲戚朋友呢很请了几个，到时候来呢得弄几桌席呀、啊、所以什么这个黄花木耳啊这些东西呢还得预备一些个，蘑菇啊我得进山瞧瞧。嗨，习惯一听您这远了，您这有点瞧不起我了，老太太做寿您手得给我下帖呀，请我呀，我得去呀，怕我花钱是怎么着，另外还买干嘛呀，老娘做生日家里能摆多少桌呀，给老太太做打卤面黄花木耳口蘑啊，柴鸡蛋能用多少啊，您打能办多少桌呀，这么着您给我写地址，明儿闪送啊，我从山上先给您发个30箱50箱呢，30箱50箱多少东西了，您的我用不了那么些，您还有这东西我搁不坏，搁着去吧，没事儿。有亲戚朋友不错的，您该送谁送谁，短了就告诉我，我给这我盯着。您要那么说呀，我这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哪能不请大寨主您呢，这个请柬我都给您写好了，呵，感情是请我给他们老太太拜寿。齐坤高兴了，今儿的日子都说完了，来吧，这个既然到我这儿了，山上没有别的什么好吃的啊，倒是有些个野味山珍，请陈大夫吃吧，这酒宴摆下了。陈一鸣呢吃着碗喝着酒跟齐坤瞎聊天，我这还没啊得问您，这个跟前的是公子啊，是这个小姐呀，令郎令爱今年多大了啊，您在这占山恐怕是不是孩子这个学业也耽误了，你问这话多好，你说这玩意儿他都占山为王了，他还考虑他儿子的前途，他问他学业。齐坤一听，您这不拿我玩笑吗，陈大夫，我跟前还什么令郎令爱了哟，什么男孩女孩我一个都没有，您别瞧我40多了，我光棍儿，谁嫁咱们呀，咱们可是啊有俩钱儿，手下也有不少的弟兄，那好人家的姑娘能送这儿给咱当压寨夫人来吗，您这没媳妇儿。是啊，哎呦，对，嗯，怎么着你不能官居一辈子呀，有合适的没有啊？ 哎呀，没有合适的。哦，哎，你还别说，我这儿还真有这么……哎呦，不合适。别啊！回头对机会，对机，别你别对机会了。你这说话多难受，这个话说一半，吃饭不饱，说话不明，不如活埋啊。您的话一半我听，您这好像有合适的，成不成您提提我先听听。哎呀，我这儿有一岁数合适的，嗯，模样也俊，可惜也有一节，寡妇，寡妇怕什么的呀，黄花大姑那不给咱们呀，寡妇也行，哎，您要认头娶寡妇就行，他有一弊呀、啊，还有一利呢。哦，好在哪里？他还不是一个。嗯，齐坤本来就九色之徒啊，齐坤一听怎么着还不是一个？哦，几个？俩。俩都寡妇吗？嗯，都寡妇。嗯，是守寡多年的，不是，都是新守寡，小寡妇，岁数还都不大，大的这不到30，小的这个26、27。嗯，品貌漂亮，好。那俩寡妇这么好。这个 您干嘛说给我呢？哎，这里头有点事情，我们沾点亲，是这么一回事。是我妹夫家俩嫂子，他这俩哥哥都已经死了，哎，这个大爷死跟我还有点关系。这个临病危的时候呢，是我给开的药，我开的药呢，可是治病啊救不了命。这个大爷还是医药罔效，他死了。可是他们召集人呢，那意思啊，话里话外带出来了，说是我这个药给药死的。明白了，您甭往下说了哈。他恨召集人，要不然他把召集俩嫂子这个消息告诉我干嘛？那么依陈大夫您的意思吗？甭管是寡妇也好，姑娘也罢，是好人家的女孩子，绝不能给了您。那么您要想见这俩嫂子，想弄到山上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抢。对，我说的呢。那换别的招我也没办法呀。那我这等于暗含着可替您办事，咱们两边也谈不上谁替谁办事。这么着吧，您先瞧瞧。我哪儿瞧去？我们家瞧去。我呀，让我妹妹请这个妯娌俩，把这姐儿俩请来呢，一块儿到我们府上给老太太拜寿。您那天呢，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英雄打扮不必了，您换身常服。山上啊，您找两个稳重老成的跟着您，到我们老太太那儿去拜寿，给老太太磕完寿头呢，咱们屋子里边喝酒。我对个机会呢，我让您跟这俩寡妇见一面，您瞧上了，哎，咱们回来再定怎么办这事。您要瞧不上啊，还算我陈一鸣没提，咱们就是酒话一打哈哈就过去。好，就这么办。咱们是按着这帖上写这日子，到日子我齐坤准到。陈一鸣顺山上下来了，这儿呢，他妹妹陈氏回家，见着三爷赵少珍，把哥哥在家里边说的这一番话一消熟，拿着这个请柬，除了请三爷赵少珍之外，代请俩寡妇嫂子。你要依着大奶奶说什么不去？哎，大爷才死没多少日子，这刚啊出完殡没几天。可是这个二夫人呢，秦氏呢，这二爷死了有些日子了，他也有点习惯了，天天陪着大奶奶呢，也就是相对无语，有时候还掉点眼泪，在家确实闷得慌。再加上陈氏呢这么一撺掇呢，给大奶奶周氏也说活分心眼了，那咱就一块去。到那天虽没有大红大紫，身穿素服，咱上家拜寿也别太惨了，总算呢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这三爷预备好寿礼，家里边的雇车，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一块儿全都够奔陈家。陈一鸣呢往来迎送啊，亲友招待乐意不绝，老太太稳坐堂上等着大家伙给拜寿。拜来拜去呢，可就到了赵少珍那了。赵少珍一叫庆年啊，给这俩寡妇嫂子让的头了，都给老太太拜寿，老太太挺高兴。寿礼递上去，得了，那姑娘你陪着吧，可就给让到一间屋子。这屋子里头啊，有几位女眷，大家凑在一起啊，摆上酒，倒是呢人多热闹，大奶奶二奶奶呢都有点笑容。哎，这还聊着说一会儿怎么着，咱们也得啊给老寿星啊祝祝酒去，敬敬酒。大家伙这正说着呢，外边齐坤来了。齐坤真大方，齐坤啪一上寿礼二百两啊，到这见陈一鸣。这里头呢认得他的人少，但陈一鸣是大夫，交际是广的，大伙也不知道这位跟陈一鸣什么关系。陈一鸣呢陪着他一块给老太太磕头，老太太也不知道张三李四啊，聊几句天，外边陪着说话喝酒吧。到外边齐坤呢吃喝吃差不多了， 他问陈一鸣怎么着呀，来没来呀？陈一鸣说来了，您跟我一块瞧瞧吧，您这么这么这么，哎好嘞，假装啊走动走动上茅房，回来可不回那桌，就奔女监那屋了，冒冒失失到屋子里头，啪这么一推门进来了，一屋子女的呢，谁是谁不是啊？这个呢，陈一鸣跟他妹妹俩人啊做好案件了，示意给齐坤，就是上手啊靠里脸冲外，这两位，这外位是贵且呀，那是本家姑奶奶的俩亲嫂子呀，啊，坐在主位上头，可就示意给齐坤了。齐坤进来呢，他不出去，他嘴里说着客气话，哎呦，就莽撞了，莽撞了，冒失了，冒失，你这怎么话说的？啊，这屋感觉是女眷，我呀是找茅房，哎，这回来也不怎么走错屋了，喝多了，喝多了。啊，各位大嫂子可别见怪啊！啊，好，嗯。就这俩眼，呵，他一瞧，看里边，脸冲外，上手做这俩妇道啊，还真漂亮，岁数也年轻，而且穿的那衣裳跟大伙儿不一样。这二位呢虽然也干干净净的，但是不是大红大紫描眉打鬓插花带彩，不是那样。他为什么？他俩人有热笑啊。大爷瞧出来了，没错，就这俩了，呵，回头一瞧，陈一鸣行啊，这俩还不行吗？哈，陈大夫，行行，您别在这无聊了，您出来吧，出来吧。哎，各位各位，道经道经，叨扰叨扰叨扰叨扰。叶由臣齐坤一闪身出来了，嚯，那什么，这个老太太硬硬浪浪的，哈哈哈哈，您哪天上我到我山中，您这个山中的这些个山珍啊，土特产，您这个山货行干的还不错啊，到我山货行中讲话，再会。齐坤带人扬长而去，陈一鸣呢，这儿家里边做寿，办完寿啊，都送走。赵家这两位大太太、二太太呢，满不知道。过两天呢，陈一鸣又上文石岭，怎么样？呵，太好了，就这俩了。那您带着弟兄下趟山，辛苦一趟啊。好啊，定回日子。告诉赵老三啊，这个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头一样说呢，他们不能敲门，晚上给我留门。二一样说呢，不要有防范。三一样说呢，我进去啊砸什么摔什么，他们别反抗，怕有误伤。另外呢，让令妹跟令妹丈啊带着孩子都躲起来，别吓着。嗯，是是是。有个事儿跟您说，您说您抢这俩寡妇，抢这俩寡妇，要光抢这俩寡妇可不成啊，还有别人吗？这玩意儿别拘束咱们啊，贪多嚼不烂，俩寡妇还不成？不是您这意思，你光抢人他就瞧出来了，他这个赵家福财呀、啊、您也得抢点，哪好啊，烧的手更不是，人家是啊，让您抢寡妇，没让您抢钱，我得让人单预备点值钱的东西摆在明处，您让手下的弟兄一块抢，但这份钱得您出。您提前给我，我给人送去，说好什么东西摆在哪儿，定位好了您进门抢。另外了，您大晚上的给人家砸开了，把人的跟东西都抢走了，一大家子受了受不了，人家是过日子好人家，您得多少的押金得给点，您甭废话，您就说一笼多少钱吧。这么着吧，您拿500两吧，这没事，500两赶紧给陈先生带上。齐坤着急，定好了日子，以什么为号啊，把这个河西赵家屯这点事儿全说清楚了。陈一鸣带着钱回来了，陈一鸣呢跟妹妹说，哪天呢假借乔病为名，让三爷 带着你上我们家，带你回家瞧病。我跟三爷亲自说这事儿，三爷到现在再说不办，可也就不算了。跟着媳妇来到陈一鸣的诊室，陈一鸣让三爷坐在这儿，说好了哪天晚上以何为号，你家里边怎么布置。另外人家大寨主齐坤呢真够意思，人家怕犯案，除了抢人呢，人还得抢点福财。您家里的有点金簪子呀，银元宝啊，您摆在明处，然后拿着走。值钱的瓷器啊，您也摆两件，人家不白抢，人家啊给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是对您的包赔。另外呢，府上府下连大人带孩子别吓着，人押金呢单给了20两，置办酒席。您说人齐大寨主这人不错吧，日后得暇呢，您上山上当亲戚那么走着。赵少珍一听，你进去吧，公道大王，这是占山的大王也够公道的。得嘞，权杖七兄您从中谋划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合着这儿他贪污380两，这120两呢，三爷赵少珍拿着走了，回转家中。到家里边一切布置就绪，门也没插。每天晚上赵少珍带着人，他得查门呢。哎，今儿晚上查门时候，大街门也没插，就给匪人留着。不说别人，单说周氏跟齐氏，自从大爷一死呢，俩寡妇那也别胡溜达了，东家串西家走，那不像话呀。怎么样啊，今儿两个就搬到一处住，晚上天一擦黑就睡觉，两个人吃饱了洗洗涮涮啊。大奶奶呢跟二奶奶要玩笑玩笑。行了啊，天色也不早了，说妹妹脱衣裳咱们睡觉吧，这回你踏踏实实的吧，这回没人瞧您了。这是当年的误会玩笑话呀，哪知这一句话呀，二奶奶勾起心事来了。怎么呢？大爷怎么死的呀？大爷就因为这档子事凹头死的，得了心病了。哎，这个心里的一凹头，愣好好的一人会给憋屈死了。事由我起，到现在大爷死了，我可还偷活在世上。越想越委屈，这么一掉眼泪。嫂子，您今儿话说到这儿了，当初我跟大爷怎么回事别人不知道，您知道。现在闹得三爷也不拿正眼瞧我，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家里边上上下下可都说大爷是死到我身上了。我今日受了不薄之冤屈，早知落这么一名，当初不如我跟大爷呀。这个话可不是坏话啊。晴雯临死时候跟贾宝玉就说的这话，早知道不白的冤屈今日里我们有，我早就和你话到车间，小脸一红，往下又不哼。哎，克指换袄，都说我和你有事，咱俩没事，但现在咱俩落这么一名。所以晴雯临死时候说，早知道不白的冤屈今日里我们有，那当初我索性我跟你就既定事实啊。那么今天秦氏说的这个话也是这意思啊，这是动真心了。大嫂子一看呐，哎，这话又说深了，咱别聊，咱睡觉吧。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广场中央等待，那么